才会完 确定的大脑当中跟我们人类智商有关的两个基因群，发现呢两条基因共有一个开关，找到它打开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操纵自己的遗传智商了，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力。话不多说了，告诉我这个智商开关到底怎么开啊。 周末